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静安侯府，帝子元听闻安宁拜访，便让院琴领他去院子里等，然后一个人独自去了侯府库房。一会儿之后，晒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安宁眯着眼看帝子元抱着一个陈旧的木盒走出来，挑了挑眉。 哟，几日不见，你倒客气了，给我备的礼 物归原主。 安宁疑惑地打开木盒，看见里面的东西，神情一怔。里面放着一根长鞭，已经被磨破了，看得出来是经常被人带在身上把玩的。这是安宁7岁从永宁寺下山时净玄大师赠他的礼物，当年弟子元回晋南时强要了去。他还曾经问过帝承恩此物的下落，那时帝承恩说这鞭子早就被丢了。鞭子的触感让人怀念，安宁心底酸涩，抬头道， 没想到你还留着，我以为 被我扔了。我在晋南10年一直揣着它，当年强夺了你的东西，自然是要完完好好的还给你。 安宁知道弟子元说的是玩笑话，这是净玄大师相赠，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沉默半晌，突然抬头， 你欠我的隔了11年已经还清了，可是子元，我欠你的这辈子怕是还不了了。我已经知道当年帝家冤案是父皇一手造成。 小院里静默下来，帝子元眼底有抹意外。这件事他最不想安宁知道真相，因为对安宁而言太残忍了。 我以为自己已经还你一个真相和公道，没想到到最后却是我让真相永远埋进了尘土。 安宁，当初我们都不知道真相，是我在仁德殿前逼你指证太后，这件事错不在你。 我知道子言，我只是迈不过那道坎儿。 你想回西北？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我这辈子怕是不会再回京城了。 帝子元一怔，沉默良久，只道了一句， 我知道了。这些年我和安宁背负着重担一步步走来，到如今都精疲力尽，满身疮痍，或许安宁离开这里对他而言才是最好的结局。 安宁露出个如释重负的笑容，起身朝院外走去，行了两步停下来。 子元，无论将来如何，你和皇兄都要好好的。 帝子元没有回答，有些事做不到就不能轻易许诺。 安宁，保重。 帝子元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怀念起很多年前他和安宁在冰天雪地的御花园里追闹没心没肺的日子。他不愿意承认，或许他19年的人生里最肆意开心的时间是从晋南来京的那一年。回晋南的头几年，他每日每夜都想把韩烨和安宁从记忆中抹去，让自己对韩家只剩下仇恨，可终究没有做到。这两个人行过他人生的痕迹太重，哪怕是倾他全力也无法抹杀。后来姑祖母告诉他，人一辈子总得有值得怀念的人，这样才能走下去，一个人好好的走下去。嘉宁帝正式召见北秦和东迁的使团之前，下了几道让人瞠目结舌的圣旨。京里好几位德高望重且素来对皇室绝顶忠心的老臣，被嘉宁帝以代天巡案的理由送出了京城。还没等众臣回过神来，各部一溜的年轻朝官已被嘉宁帝雷厉风行地提拔了起来。 区区数日，大晋朝堂便成了士族和新贵鼎立的局面。士族在京城根深蒂固，掌控朝廷已久，他们大多是当初建立大晋时的老臣子，这次被嘉宁帝突然分拨了一半权力出去，自然不会乐意。但嘉宁帝占了大义，皇命以下容不得他们智慧，这些老公侯们只得满心愤慨地接受了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朝堂上的老臣对嘉宁帝戒心更重，毕竟有帝家这个前车之鉴在，他们当然也怕哪一日为嘉宁帝不喜，落个如帝家一般家破人亡的下场。明日便是两国使者在金銮殿面圣的日子，临近黄昏，晋安侯府里，帝子元换了一身长服，正准备出府，骆明熙在书房门口遇上了他。 你要出去？ 子元这几日一直按计划部署朝堂上的事，忙得脚不沾地，还有时间出去？ 有件事要去办。 他这么一说，骆明熙便明白了，自从韩烨被囚于宗人府之后，帝子元还没有去过一次。 子元，现在这个时候合适吗？韩烨在重阳门前斩了左相，也算是为了秦家的案子，现在朝堂上的异变多半已经传到韩烨耳里，子元并没有因为韩烨退让半分，多少会伤了韩烨的心，这时候他未必想见子元。 帝子元脚步顿了顿，转移了话题。 我见过的老臣全被嘉宁帝遣出京师了。 子元，你怎么知道嘉宁帝会如此之快地将这些人送离京城？ 明王府晚宴之前，帝承恩便将他要随韩烨出席的消息传了出来，我一早便知道了。 你那日去明王府见韩烨是为了帝承恩？ 骆明熙神情愕然，他没有想到帝子元在归元阁找到老侯爷当年留下的书信后，便当机立断部署了之后一系列的事。 我知晓嘉宁帝才是当年的幕后凶手时，就明白所有事情都必须提前启动。帝承恩是嘉宁帝布在东宫的棋子，他的话嘉宁帝必信无疑，我和韩烨见面他定会尾随，所以那日在明王府，我故意在韩烨面前说出我要夺韩家天下，以帝承恩对我的憎恨，他自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此话传到嘉宁帝耳中。如果此时嘉宁帝得知我秘密会见朝中大臣，以他的刚愎自用，定会将所有与我有过接触的人遣送出京，朝中势力不用我动手，他就自损了大半。 也幸好我们入京前搜罗了不少这些老臣见不得光的事，否则他们也不会同意和我们秘密见面。如今他们被贬，也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些老勋贵历经几朝，聪明得很，他们怕是看出了帝家和韩家会有一场恶斗，不愿卷进来，才会如此干脆地领了闲差出京避祸去了。一切等着吧，待日后新帝一出，他们一准效忠的比谁都快。 不过若不是韩烨寻出左相藏金之处，在重阳门前斩了左相，嘉宁帝也不至于被乱了心神，让我们的计划得逞。 帝子元微一沉默，眉头皱起，没有出声。 子元，之后你打算如何做？我们与皇家的斗争已经算是摆到明面上了，相信经过这次老臣异动之事，大半朝官都瞧出来了，以嘉宁帝的心狠手辣和城府，怕是不会再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这件事等我回来后再说吧，你在府里头等着我。 望了一眼天色，帝子元回了一句，转身朝书房外走去。骆明熙却唤住他。 子元，那日在明王府，如果你是为了故意让帝承恩上当才说出要夺韩家江山的话，以韩烨的武功，他不可能没有发觉帝承恩也在外面。 我知道，明熙，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见他的原因。 韩烨明知道帝子元在利用他，却当作什么都不知道。他是韩家的太子，哪怕他不帮着嘉宁帝，也该保着自己的太子之位。 如今棋局厮杀已到最后一步，弟子园琢磨明白了嘉宁帝和这天下，却唯独开始看不懂寒夜。待弟子园走远，苑琴正好入了书房，行了一礼，朝洛明熙道： 公子，我按照你的吩咐去查了温硕，这几日他并没有出什么事，可还要细查。 不用了，那日是我多心了。以寒夜的手段，他既让温硕被左相拿捏了一次，就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必定已将温硕的所有过往都抹去了。 苑琴点头，见洛明熙出了书房，心底却不知为何生出不安的感觉来。这几日宗人府宗正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日子过得格外不舒坦。这不，前脚右相才走，北秦的墨霜公主还在里头，这静安侯君又登府了。他的宗人府哪里是看管罪人的地方，这都成了闹市口了。 大人，要不您先把侯君拦着，让他在内堂坐坐再进去。 哼，够胆拦他你就去，别拖上你家大人我。连当今太后也都折在了静安侯君手上，何况我一个宗人府宗正。哎呀，去，你领着侯君去牢房撤了守牢的侍卫，他们自己的事儿自己看着办，咱们就不掺和了。 宗正坐在藤椅上，有气无力地摆手，龟缩在内堂里做起了甩手掌柜。他好歹也是韩家宗族里的长者，虽说身份不是鼎鼎尊贵，可真要躲着也不是不可。 是。 弟子园直接被苦着脸的侍卫领到了牢房入口处，这侍卫驾轻就熟，显然是这几日做惯了领人的买卖，朝弟子园行了一礼后挥退守卫，径直躲开了。弟子园看着恨不得架着两只翅膀飞走的守卫们，摇了摇头。 寒夜一个念头祸害了一府梁山之人，着实有些不应该。 你让我来这里便是为了这件事儿。 他行了几步，听到牢房里女子的声音，才明白这些守卫想插翅膀的原因。弟子园想了想，做了一件不是很坦荡的事，他直接靠在墙上听起了墙角。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